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威武雄壮抗战歌，团结起来救中国。还有京戏和小说，听我给您播一播。真改文艺频道了，哪儿啊？说纪念抗战吗？那干嘛播文艺作品？抗战文艺作品呢？爱国主义教育正刊吗？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哎，咱提个问题啊，甭管是新的旧的老的少的，只要是咱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说一说那些个当年广为传唱到今天也有着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抗战歌曲儿，您还会几段呢？就说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儿网络投票结果，甭问呢，头一曲儿《义勇军进行曲》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呀，团结就是力量，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松花江上，毕业歌，南泥湾，外加歌唱二小啊，放牛郎，是吧？还有那个抗战经典作品呢，是不是啊？当年很多的文艺方面的艺术家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不只是这十首，小说更多了，包括什么新闻报道啊，诗歌呀，散文，嘿，这就说啊，一部著作，一个故事，一个人物，都能够影响几代人，就抗战文艺作品就这么大力量，是不是啊？所以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嘛，咱们得好好的重温重温。虽说啊，这些个作品貌似有年头了，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背景跟今儿时下眼前大不相同，但是今日读来依然发人深省，令人热血沸腾，是吧？至少比那个什么什么这那哥的神剧那强太多了。故此啊，来了，任务来了啊，干嘛呀？唱歌？不是，响应这个号召嘛。今儿个抗战题材作品大荟萃了。什么事情，只咱们今天啊一上来说这个事儿，都能跟这类文艺作品有关系，是吗？咱们说的新闻时事都能够跟抗战文艺作品联系上，哎，而且不是牵强附会，真的。你看，首先有这么一句，听说过没有？当公务员就不要想发财，这跟抗战名将的名言吉鸿昌急的胆说的，当官即不许发财嘛，吉将军的原话。哦，一个道理嘛，当年是要革命就不能够怕牺牲嘛。那么现在来说呢，一样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这是人社部一位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的局长领导说的。公务员不是一份普通的职业，必须是言字当头，有些事情普通公民能做，公务员你就不能做，有些话普通公民能讲，公务员你就不能讲。当公务员就不要想发财，要时刻的检点自己，接受群众监督。那位问了，这个抗战剧里头他有吗？太有了。 吧？有吧？其次，收三五万没感觉，收十几万那才叫刺激。那位说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它不是玩意儿呗？谁呀？这是？嗨，说是网上媒体啊，很多媒体曝光出来了，这纪检部门透露的，说湖南怀化有一医院的院长给请去喝高碎去了，贪腐吗？进去之后写了一份忏悔书，是书中言道，哎呀，不堪回首。怎么呢？最初啊，收个几千万把块钱不叫事儿啊，这是平常的人情往来吗？这怎么能叫受贿呢？久而久之啊，收上瘾了，收成毛病了，给三五万，哎呀，这都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吧？哎呦啊，干嘛呀？疯啊！哎，这个送了十几万，呵，那才觉得刺激呢，是吧？被审查之后，这才整明白了，违纪呀，收钱呐，实际上是在玩死亡游戏。哎，那位说这个跟京戏有关系吗？啊，跟抗战的作品有关系吗？有，太有了。玉和同志早就看出来这玩意儿不是东西了，是吗？ 首先是连中，他是怕不可连中，弟弟威胁何利用我是只想你小心中，你说到几位革命不怕死，为什么为他来帮助敌人把你当狗用，敢把制度当光荣，来来来，抬起头来看看，我就扎你这奴才 没说错吧？李玉和痛斥王连举吗？接茬说啊，哎，您说说看啊，这个发国难财，抗战那会子有发国难财的啊，那个脏心烂肺的玩意儿是不是啊？哎，说是发国难财和发纪念抗战财它有什么区别吗？哎，你说这个什么意思？没听明白，您听我说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哎，真有干这路事的啊，就这缺德玩意儿。怎么回事呢？说是啊，有一位陈大爷年轻的时候呢还真当过兵啊，后来呢说是这城子啊，这个媒体们宣传报道是吧，咱们纪念抗战这哪个，嘿，接着一电话说了，哎，我们是北京老领委办公室的，哈哈哈哈，抗战老兵，我们要发放15万元现金的慰问奖励，哎呀，这个，这是表彰您。陈大爷还真信了，高兴啊，哎呀，谢谢啊，那我怎么去领这个钱？您先别忙，是吧？这个钱呢，它是税前的啊，你这个它得税后，个人所得税您得交了啊，这国家不能替您交啊。陈大爷一合计，那对呀，不能让国家受这个损失啊。是吧？另外还有保证金呢，保证金就是，哎呀，就是提前把这钱先收过来，我们是先存着，回头发了钱都一总给您。哎呀，您放心。好，这么一忽悠，陈大爷上当了。哎呀，溜溜让骗子诈骗了7万元人民币。嘿，干这事儿的，您说说看，都是什么人呐？那位说，这得问谁去？这个啊，问问。不行，问问沙奶奶吧。谁？沙奶奶？ 你们号称忠义救国军，为什么见日后不发一枪？我问你，救的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救中国主东洋？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忠在哪里？你在何方？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烧掠无耻丧尽天良。 敢对百姓们讲，你纵然把我千刀万剐也无妨，杀家帮总有一天会解放。我没说错呀，这不解放了吗？是吧？这个坏人必须得法办了。还有呢，吃火锅烫啊， 吃火锅烫那正常的，一会儿凉凉再吃，他不是，他这个全身都42%的面积被烫伤啊，怎么吃的呀？嗨，不是吃的毛病是吧，是吃着吃着出毛病了。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这个事情咱们头天念叨过。话说浙江温州有一位林女士，火锅店里面吃火锅，说这个汤水不够了，让这男服务员呢，您给添点汤。双方呢为这个言语不合说茶了，嘿，这男服务员到后厨去说了啊，你等着。这林女士还说我等着什么呀，等着啊，哗，好嘛，打后厨舀了一勺的热汤，整个全浇在林女士的头上，这还好得了吗？全身上下，哎呀，我看见照片看不得了。涉案男子已被警方是依法刑事拘留。这就说啊，双方言语不合呢，说这位女客人呢，可能这个说话也不好听，是吧？把这小伙子给激怒了，啊，这恨得慌。事后呢还问呢，哎呀，你们打算关我多久啊？我错了，我后悔，错了后悔，你给人造成这么大伤害，这完不了啊，这事儿他爸爸都出来了啊，他爸爸都写公开道歉信了。哎呀，就说啊，这孩子我跟你说，除了法办还得教育啊，养不教父之过呀，是不是？你看人家老李家里也不宽裕，还担负着革命工作，你看人家怎么教育那孩子的。是啊，怎么教育的？ 好规矩。 我说错了吗？重点在最后两句啊，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那位说不对呀，这抗战作品这都是浩然正气啊，是吧？这个应该用来形容的是正能量啊，没错啊，有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吗？哼，说是这个这外地的事儿啊，西汉高速上头有一辆大货车，你说行，甭问了，又侧翻了啊，对啊，又哄抢，是，反正是来了一帮老乡啊，还有交警，交警，您听我说完呢，货车行驶在这个西汉高速，结果这侧翻了，咕嚓一下子，数十吨桃子全撒在路面上了，哎呦，眨眼之间交警还有这个周围的群众呼啦超二三十人干嘛呀，帮着捡啊，给捡到路边去了。哎呀，这车主可感动了，是吗？哟，说才听说那个苹果那货车给抢了，是吧？你看这桃子啊就没有这个厄运，是吧？这跟苹果和桃子本身没关系啊，都挺好吃的，就说啊碰上好心人了。那位问了，哎，我说啊，不是这个，这又是哪出呢？啊，您呐，您问的是他吧？ 我才听得司令讲啊，秦桑真是不寻常，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秦桑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参谋长就要扭夸奖，舍己救人不敢当，排查官盼兴旺，将不一起第一桩，司令长还有长忙，我有心来考察，数好成呀也是司令红裤不光放到夜 了没有？说错了吗？是不是啊？这放经济它都有讲究啊！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画的画外之威武雄壮，抗战歌团结起来，救中国版。我是立新，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画的画外立新，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画里画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是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切实把握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这是大事儿。新华网来自扶贫攻坚现场的调查报告，扶贫攻坚稳增长和惠民生的双赢之举。新浪腾讯说习近平不满某县，就某个县啊，他们这个啊成为国家级贫困县，那怎么不满？你听我说完啊，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之后啊，嚯，这家伙啊，这县里头纷纷的庆祝，庆祝啊。对了，习近平同志对此直言非常愤怒。这段话在于习近平的新书《做交易路市的县委书记》，希望啊，县委、地委、省委、市委啊，总之吧，大大小小各单位各级的书记们好好学习。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是26号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言道，绝不能光说不干，耍嘴皮子，那叫假把式。国防部明言，中国举行抗战胜利日大阅兵，它不是针对日本。新浪说，国防部说啊，说有那个传闻，有人就是啊，这个传啊，说解放军坦克向中朝边境进发，嘿嘿，纯属炒作，居心不良。天津港爆炸事故打今儿起评估居民室内的财产损失。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这个国家有章程啊，境外个人在国内购房不受限制啊，这方面的新政策。另外说，那个世锦赛在北京不是正举行的吗？博尔特是四连冠，哎，好是吧？听说还有一踢足球的，嗯啊，飞铲讨厌，哈哈，那是意外啊，小插曲是吧？咱不说这个了。那个什么，北京晨报啊，说这个北京的空气质量连续八天一级优，好啊，保持呗。这个京华时报说什么事呢？西城筹措了6500个车位，说近期要供给居民们免费停车，嗯，这个贴心是吧？新京报说，这个九三假期呀、啊，咱北京啊想得很周到，部分医院急诊24小时开诊啊，这都弄清楚了是吧？咱们这个别耽误大伙看病去啊。环球时报最好别生病是吧？说这个啊，你这股市啊，就是啊，就他就这个毛病嘛，什么股市毛病啊，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吗？呵，中美股市大涨，哎呦，道指啊一宿的功夫蹭蹭蹭狂飙600点，嘿，沪市尾盘上扬到3000了，哎呀，这家伙据说是令全球振奋啊！不过这个事儿呢，咱们也得一分为二的去看，什么意思呢？股市波动本平常，过度的渲染理不当。无论大跌和大涨，沉着冷静，哎，有主张。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金汉，我也是2014北京榜样人物。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曾经的战火纷飞早已远去，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作为年轻人，我们尤其应该热爱当下的生活，爱自己的工作，爱自己的家人，才无愧于先辈们的抗争。 2015年9月3号，北京电台直播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让我们重温胜利，捍卫和平。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果真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这个咱们接着聊啊，下面是今日一句话新闻。那说等会儿还一项呢，大报呢啊，抱歉，今天无有大报。不可能，我知道报纸是有啊，但是我没看着，哈哈，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赶上大事儿啊什么之类的时候哈，我这个每每啊，倒不是说每次都这样，但是也差不太多，几乎每次我都看不着大报，是吧？哎呀，这玩意儿急死我了，是吧？这不说这个了，继续啊。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是经过检查啊，有关部门说了，北京没有出现食用生鲜蜜蜂啊蜂蜜中毒现象。蜂蜜中毒啊，哈哈，对对，就是说这个食品药品部门啊说是提示了食用生鲜的这个蜂蜜呢存在风险啊，这个业内呢存在不同的意见，不过呢没有这个中毒现象，是吧？大伙儿不用担心。另外北青报说呀，这平谷啊，人家这个纪委，平谷区纪委防微杜渐下发通知，严禁党员干部操办升学宴谢师宴。你还别说，这会子说这个事情真及时，是吧？另外今日人物，首先啊，西城大妈朝阳群众。哦，你看最近啊，咱们这个安保这块大妈跟群众们啊多有烦劳啊。不是说的不是这个事情，北京青年报说的怎么呢，说是那个淘宝上啊卖那个 T 恤衫，把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给印上头去了啊，哈哈，卖这个 T 恤。哎呀，这个不合适，是吧？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不好啊！后来说这个网店都给下架了啊，这就合适了，这就对了，是吧？另外，今日人物呢是一位外国人啊，这位叫弗拉纳根，这是一美国非洲裔人士，跟他这肤色没有直接关系啊。40来岁了，怎么了这人？嗨，这头两天说美国俩电视台记者跟他正直播，突然之间汤。遭遇枪击当场身亡啊，开枪的就这位弗勒纳根，干嘛的呀？今天晨报转引新华社的报道做了全面介绍，说这位老福哥们儿，老福哥们儿姓就不知道，还是外国人的名字嘛。弗勒纳根啊40多岁，原本也是记者，跟这两位被害人是一个单位的，闹不团结闹意见了啊，就是他那意思啊，就这弗勒纳根就说这俩人啊，这俩女的说他们俩人有种族歧视的言论啊，反正就是看他们不顺眼吧。说这个弗洛纳根在电视台期间呢，这人好像也是很难相处啊，而且暴脾气，是吧？又不好说话似的。但实际上多年前据这个媒体调查了解，他当年还是一名很好的记者，不知道这些年啊是心理上出什么毛病之类的啊，怎么回事走上这样的绝路。本人不单杀了人，而且自己是吞枪自杀身亡，把自己也打死了。就说这个事情是个案，咱就说啊，没有必要放大。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发短信来互动来了，4903啊，刚才说这10首歌我们都会唱，是吧？而且小孙孙也会唱，你看看一代一代人传承这个抗战的精神，是吧？这个真的是太值得大伙的这种热情啊，唱京戏啊什么之类的，继承革命传统这样的热情真是值得9534好好的学习学习，好好的反思，哈哈。这个张嘴骂人这就不合适了，是吧？您这个现在咱们举行的是真正的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世锦赛，是吧？咱们说什么，尤其北京人，咱以后千万不能参加全世界骂街锦标赛，是吧？这个这里面可真不露脸，是吧？您要愿意去的话呢，反正您去您的，是吧？那是您的事儿，是吧？到哪儿报名去我不知道啊。5902，哎呀，说那位受骗的老人家真的是抗战老兵吗？如果是啊，哎呀，真是值得同情，是吧？这关键是咱们得多提醒啊，加强防范呢、啊。 是吧？1909说唱的不错，你看看，来了吧，来了吧。静无扰也说，哎呀，真是唱的不错，总算是开了耳了，开了眼了。趴趴熊啊，真是哈。还有0906龙哥微笑大为啊，老纪师傅，是吧？这个真是啊。所以支持我们的举动，说当今呢，很多青少年对京剧这个了解太少了啊，就是特别需要媒体加以弘扬。你看看人家老纪师傅说这话给劲带理儿，是不是啊？啊，幺幺枝头是吧？阳光师傅，还有这个志愿者啊，真是哈、啊，哥本哈根，哥本，哎，这怎么出了外国了？哈哈，得了。反正这个时候也不早了，是吧？大伙得赶紧的忙活这个晌午饭了，我就不多耽误您的时间，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回见了各位。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一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5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订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是真的。 嗯， 这个呢是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啊和这个中国卫星通信呢，在全国300多家广播电台啊举办了一场新品上市的一个宣传推广活动。 哦， 我们呢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嗯， 由于这个活动啊是限时限量，